头顶火，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的浓厚。 对， 只要打开 雨水流过的泥土，靠，不要了，别他妈干扰我。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。 你过来打拍子。 我不用打拍子啊。 嗯，可以了 ，OK。 你闹屁呀、啊、你！

写着坚决，今夕回忆夜一夜， 及时出现。 你的幸福我来建筑，你的顽固我来让步，你的糊涂我来弥补，你的贪图我来满足。 那是你的短发 被变成了高唱， 那是你的短发 你的 只剩几，想要你飞到地球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云里。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我开始神经病。感谢地气引力，让我懂得你漂亮的人。 到老。

起你我的离别。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，秋叶飘落思念的红颜，冬雪转眼又是一

对你的思念，看着镜子里面没自己的脸，然后越哭越后悔，我是爱哭鬼，我要哭到对你的依恋，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，却还越哭越认真的可悲。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，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，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，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，你惨惨的泪水会成为你是流云，甚至你的回忆竟是繁华和美丽，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，这一刻我刺了却懂了你对爱的坚定，为你湿的